车身轮廓方面与冠道基本相同，只是在细节处有所调整。新车采用了倒梯形进气格栅设计，贯穿式镀铬饰条使新车看起来更加的舒展，各种风格在东风本田歌瑞和爱丽绅之上也曾出现。尾灯采用了贯穿式设计，并加以更粗的镀铬装饰条，拉宽了整体的视觉效果。在尾部示宽灯、排气管以及护板方面均有调整。车身尺寸上，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4828、1942、1670毫米，轴距为2820毫米，与冠道相比，在长度上增加了9毫米，高度增加了1毫米，高度与轴距保持一致。相比大众途观 L， 除了高度以外，全面超越竞争对手。相比于外观上的明显变化， URV 在内饰上仅针对空调出风口和部分按钮进行了重新设计。此外，像真皮材质、木纹饰板等也出现在了新车上。动力系统部分，新车搭载的是 1.5T 和 2.0T 发动机，其中 2.0T 版本车型首先上市，其最大功率呢为272马力，峰值扭矩达到370牛米，传动系统匹配九速手自一体变速箱。此外，新车还提供了适时四驱系统车型供消费者选择。关注一下2017款的 Jeep 自由侠上市。近日，2017款广汽菲克 Jeep 自由侠正式上市，新车增加 MySky 可拆卸电动开启敞篷式车顶，并对七速双离合变速箱进行了优化调校。2017款自由侠共推出10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3.48到19.68万元。新车较现款配置升级，低配轮圈尺寸升级为17寸。在外观方面呢，新款自由侠与现款车型基本保持一致，经典的 Jeep 元素、复古风格的设计以及丰富的车身颜色都让自由侠在同级的车中独树一帜。新车主要的改变呢，在于新车增加了匹配 MySky 可拆卸电动开启敞篷车顶的敞篷版供消费者选择。在内饰方面呢，新车同样是与现款车型完全保持一致，炫酷而充满玩味。在配置方面呢，新车配置也有所升级，全景天窗、后视镜加热、双区自动空调等配置放到更低配的车型当中，而低配车型的轮圈也升级为17寸，后风挡雨刷也成为全系的标配。动力方面，新款自由侠依旧搭配的是 1.4T 2.0 升的两款发动机，其中 1.4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50马力，传动匹配六速手动和七速双离合变速箱，并只提供前驱车。而全新调校的七速双离合变速箱在换挡平顺性上有所提升，2.0升发动机最大功率呢为155马力，传动系统匹配九速自动变速箱，并只提供四驱车型。对于一款小型的 SUV 来说呢 ，Jeep 自由侠是一款特立独行、有情怀，并且在越野性能上较同级别对手明显优势的一款车。此次新增的敞篷版，让以及入门的四驱车型的加入，对于喜爱郊游的人来说呢，能够体验敞篷版 SUV 的魅力，倒是十分诱人的。此外，更加平顺的七速双离合变速箱也让日常驾驶舒适性有所提高。2017款自由侠在配置升级、性能优化后，新增了四款车型，还是非常具有诚意的。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一下宾利。自从宾利推出了首款的 SUV 车型天越之后呢，就一直被外界所津津乐道。目前海外媒体进一步报道称，宾利未来还将推出一款定位低于天越的 SUV 车型，其将采用纯电驱动的方式。首先呢，官方不久之前认定了未来宾利旗下的每一款车型都将推出插电式混动版车型，但宾利还将带来更多的惊喜。天越不仅是宾利唯一一款 SUV 车型，市场仍然希望宾利还能推出一款更小的 SUV 车型。据悉，宾利第二款 SUV 将采用纯电驱动方式，这将其吸引更多的新客户。同时，宾利内部人员也透露，该 SUV 最早有望于2020年推出。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超豪华品牌也将会全面进入 SUV 的领域，且将不仅只会推出一款 SUV 车型，而是将推出多款 SUV 产品来满足高端消费者。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Champagne and Montchalet in Paris. I know they like champagne, LA, Miami to New York. They might just break your heart. Yeah, I've been everywhere, but nothing can compare to us. Next flight, Now I'm here tonight, kinda feeling like paradise, jeans fitting tight, you can twerk it like Molly Wright, got an appetite, so let me taste your apple bite. Baby, parler français, I'm so ready to go, ready to go. What I'm looking at, man. Yeah, B, I told ya. It happens every time. Who you love? You send your readers in Spain. No, I think you're vain. I know you like me. I know they like champagne. They might get me to New York. They might just break your heart. Yeah, I'm everywhere. But nothing can compare to those. Never left home, who's never struck out to find a dream and a life of their own. A place in the clouds, a foundation of stone. Many precede and many will follow. A young girl's dreams no longer hollow. It takes the shape of folks drive away, her dad yells, check the oil. Mom stares out the window and says, I'm leaving my girl. She said it didn't seem like I that long ago when she stood there and let her own folks go. She needed wide open spaces, room to make big mistakes. She needs new faces. She knows the high stakes. She knows the high stakes. She knows the highest stakes. She knows the highest stakes. She knows the highest stakes.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欢迎试驾星星车帮，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总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班。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心情车新闻。 心情车新闻。 高速上虽然车比较好开，但是一旦出事一般都是大事故，或者是一些让你想起来都非常后怕的事故，所以高速上开车的违法行为一般处理的也比较严重。今天呢，就给大家来总结了五个比较容易忽略的几个在高速上扣六分的违法行为。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停车，只要不是因为车辆出现故障的情况下，都严禁停止在应急车道，更不能在应急车道行车，因为高速上的车速都是非常快的，如果你停在应急车道，会影响到一些特殊任务的车辆行驶，也容易被其他车辆影响，或者发生事故波及到你，非常危险。不仅在应急车道不能停车和开车，如果你在正常的行车道上开车的时候突然停车了，车子停到了正常车道不动了，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危险的，要直接扣六分。第二点，超速，基本上只要是酿成大事故一定跟超速有关系，所以对于高速上超速的处罚也是比较严厉的，如果时速超过限定时速的20%到50%，那就直接被扣掉六分了。第三是超载，我们的家用车子乘坐人数超过了核定人数的20%是要扣六分的，也就是我们平常家用的五座车，如果你坐了六个人上了高速就要扣掉六分，如果是七座车你多坐了两个也会被扣六分。那其次呢，在能见度非常低的情况下不按照规定行驶的车辆也是要被扣分的。大雾天能见度非常低的情况主要是这几个，比如打开近光灯、日行灯，如果是有雾灯的要打开雾灯，甚至能见度非常低，甚至100米，低于100米的话要开启双闪。另外我们开车的速度也不能过快，像能见度100米的话最多只能开到每小时40公里。最后一个就是严禁疲劳驾驶，如果连续4个小时开车没有休息，开车的危险性能就会增高，所以规定下呢，只要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就要扣掉六分的。无论怎样安全还是第一位的，所以在高速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几点。再来让我们关注一下追尾，汽车追尾了又要赔钱了。 想必不少车主都遇到过骑车追尾的事件，您是不是乖乖的就赔钱了呢？今天就让我们关注以下的五种情况，您是不需要赔偿的。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前车强行变道的情况下，当你发现前面的车辆强行变道了，那我们在变道的过程当中，你的车子不小心撞上了他的车，不要担心，这是他的责任，你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前车溜车倒车，当你看到前车正在倒车而来不及躲开的时候，两车相撞，前车负责全部责任。但是如果你为了闪躲而撞到了行人呢，不好意思，这责任就要您来负了。前车违规压线，当前车长时间的压线行驶，而你又不小心撞到了它，其实不用担心，你也不必负责任，因为它违反了交通规则。下面这种情况呢，也是不用负责的，就是前车掉头。当你看到前车准备掉头，而你距离它的距离又很近的时候，那追尾就追尾吧，因为责任在前车。如果你是为了闪躲而撞到其他的车，这就是你的责任啦。最后一种呢，就是开斗气车。当前车呢速度忽快忽慢，一会儿急刹车，一会儿又加速，始终挡在你前面不让你超车，如果追尾了，其实不用担心，你不需要负任何责任，但前提是你要有证据证明他是在开斗气车。不管是哪种情况吧，我们都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前车有不当的驾驶行为，这就彰显了行车记录仪的重要性啦。有了行车记录仪，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们被碰瓷和追尾了。再来关注一下有趣的话题，在电影镜头下有一些很炫酷的镜头被我们误导了有关汽车的知识，今天呢就让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车门挡子弹。我想在电影里面我们都见到过，从国外国内的有关实验来看呢，汽车车门挡子弹是完全不可靠的。一般来说呢，车门的厚度都是非常薄，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层蒙皮，最好庆幸子弹击中的是车内的防撞钢梁，如此呢就可以有一线生机啦。如果真的是要挡子弹，那么只有发动机才能够做到，所以在平常的驾驶中要清楚所驾驶车辆的位置在哪里。还有在电影里面我们经常能看到高速倒车怎么追都追不上的镜头。首先我们要知道倒车档的车速不如一档的最大车速，因为倒车档为倒档的齿轮传动比比一档大，最高速度呢绝不如一档。倒车一般只有一个档位，主要是以油门控制的，难道反过来开车可以起到手排档转换成自动挡的作用吗？我们所看到的倒车飞快的情况是别人在倒车的时候油门轰得很大，看起来当然就和第一档前进一样快了。至于最高的时速呢，好点的轿车跑车应该在每小时50千米吧。还有在电影里面我们经常能看到警示灯乱用，想开就开。在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呢，沉默在电台中要求大家打双闪寻找妖姬，然后全程车的车都开始打双闪。严格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了使用危险报警闪光灯的情形，这都属于严重滥用危险报警闪光灯，跟严重滥用远光灯是一样的，都要属于强烈反对的行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型车新闻，让我们听首歌吧。 Loving you, loving you, seems that's all I ever wanna do. You went and turned your back on me, I packed my bags and had to leave. I can't believe I'm still in love with you. The hardest thing I've tried to do is try to keep from loving you. I don't think it's ever gonna be.You were mine to hold, even though I know you don't love me. Loving you, seems that's all I ever wanna do. You went and turned your back on me, I packed my bags and had to leave. I can't believe I'm still in love with you.Someday time will let my heart heal and once again be free. Loving you, seems that's all I ever wanna do. You went and turned your back on me, I packed my bags and had to leave. I can't believe

到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 每周一， 每周一就在每周一， 来正美枫叶更换前后风挡玻璃，给您免费贴太阳膜，详询400-6002763。 记得每周一相约正美枫叶哟。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欢迎试驾新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新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新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标新立异。 标新立异。 经过福克斯 ST 的试水之后呢，在不久前，福特终于毫无保留地将福克斯车系中性能最强的 RS 车型引入到国内。它的到来为国内的性能车市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虽然作为高性能的车型，在福克斯 RS 依旧延续了福特一贯的高性能价比的路线上，无论是性能参数还是车辆配置，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同级别的对手。当然了，它并没有太多的同级别对手，如果把范围扩大一点呢，可能梅甘娜 RS 和 A45 AMG 都在竞争对手之列，但前者呢是前驱车型，它的高性能版车型曾斩获纽北最速前驱车之名，而后者呢则是价位和性能参数更高的豪华品牌，所以他们与福克斯 RS 的竞争关系并不算太直接。而竞争关系最为明确的就莫非高尔夫 R 莫属了，无论是在品牌与车型定位、动力输出还是驱动形式方面，都有着近似的设定，局面可谓势均力敌，但实际表现方面呢，他们却给驾驶者带来截然不同的感受，在做出选择时也一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外观方面呢，参与到此次对比中的两款车型都采用了各自的车型专属配色，福克斯的配色呢被称为淡光蓝，而高尔夫 R 采用的是大众高性能系列专属经典配色比斯开蓝。除此之外，作为两辆性能车，外观的运动气质也得到了一定幅度的提升。福克斯 RS 配置的是造型更加激进夸张的前杠，配有日间行车灯和氙气大灯灯组、大尺寸尾翼、双出排气等，以及车头车尾的 RS 微标，都展现了其身份的与众不同。那高尔夫 R 的外观呢，大灯内部的双 U 型日间行车灯是车头最具辨识度的特征，前杠同样经过运动化的改造，但是看上去并没有夸张的视觉效果，银色反光镜壳也是 R 系列的特征之一。 两辆车的车头造型与普通版有着明显的区别，都配备了造型更加运动的前杠，以及区别于普通版车型的前大灯，而且都毫不例外的在车头的明显位置挂上了高性能身份的名牌。和低扁平比轮胎的搭配，它们都有着更低矮的车身姿态，也让车身的侧面看上去更具运动感。由于此款的福克斯为赛道版，所以匹配的是扁平或更低的轮胎，它具有快速过弯轮胎型变小的优势，所有细碎的路感伴随着颠柏都会传入到车内，细腻到柏油路上的每一条裂痕都能通过座椅和方向盘感觉到。当然，这对于注重驾驶感受的驾驶者来说呢，是积极的表现，它让你在赛道中和铺装良好的道路上拥有更加直接的操控感受。对于日常驾驶者来说，如果道路状况欠佳的话，对舒适性呢会有一定的影响，而高尔夫R的悬挂以及轮胎设定并没有那么敏感，相对来说更适合日常的驾驶。福克斯RS 配备了著名的刹车品牌的前对向四活塞刹车系统，而高尔夫R只配备了单活塞刹车系统。虽然车尾造型与普版是一致的，但是通过一些细节呢，可以辨识出他们高性能版本的身份，例如福克斯所配备的大尺寸尾翼以及两辆车的排气系统等等。高尔夫R配备的是暗红色的 LED 尾灯，在夜间以及刹车时都有更好的点亮效果，而福克斯 RS 的尾灯并未使用 LED 光源。对于性能车来说呢，两出或四出的排气系统不但能提升排气效率，还能带来美妙的排气声浪。福克斯 RS 配备了可变排气阀门，根据转速高低以及排气流量自动控制一侧排气管的开启与关闭。再来看看内饰对比方面，两辆车在内饰方面呢，与普通版的车型没有太大差别，除了一些细节采用了提升运动感的装饰之外呢，与普通版的车型明显的区别就是它们都配备了包裹感与支撑性能更好的运动座椅，以及平底的三辐式运动方向盘。两款车呢都采用了经典的指针仪表，配以液晶屏幕的形式。福克斯 RS 的仪表与普通版车型完全一致，而高尔夫 R 仪表与普通版的区别在于采用了 R 系列车型特有的蓝色指针。与 ST 车型相同呢， RS 同样在中控台上配置了三块附加仪表，从左至右呢，显示分别为机油温度、涡轮增压值和机油压力，在激烈驾驶时让驾驶者可以了解发动机是否处在良好的工作状态。两辆车都配备了驾驶模式的选择功能，而福克斯 RS 相比高尔夫 R 多了一项漂移模式，但是可能如果你要做出漂亮的漂移动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哦。再来关注一下动力方面，福克斯 RS 搭载一台 2.3 升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输出呢是257千瓦，最大扭矩是440牛米，每小时0到100千米的加速时间呢为 4.7 秒。福克斯 RS 与高尔夫 R 相比高出了51千瓦的功率以及60牛米的扭矩，由此看来福克斯 RS 在动力输出方面有着不小的优势，但加速时间仅比高尔夫 R 快了 0.3 秒。这可能是因为高尔夫 R 配备了双离合变速箱的原因，所以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动力输出的弱势。如果你是更注重日常使用的舒适性，想轻松获得充沛的加速感受，那高尔夫 R 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如果你更加迷恋游走于弯道中，体验更加纯粹的驾驶感受，以及行云流水的驾驶乐趣，并想与车有更深入的交流感，那么福克斯 RS 一定是更好的选择。以上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让我们来听首歌吧。 Tant pis pour l'effet de serre. Si la terre a trop chaud, je veux bien du soleil sur la peau. Tant pis pour toutes les guerres. Oublions leur écho, pourvu que je sois ton héros. Quel est mon rôle dans ce monde qui m'attriste? Sur ton épaule, je sens bien que j'existe. Ah!Qu'il me traite d'idiot, je veux croire que le monde est beau dans le désespoir. Qu'il me traite d'idiot, je veux voir la vie du bon côté. Quand on regarde, quand on regarde, tant pis si plus rien n'est

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欢迎试驾新星车帮，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新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心情，关注一下今天的耳目一新。 耳目一新。 买车之后呢，对于养车的成本来说，每年一次的车险也算是一个大头的费用。家用车的车险每年几千块，豪华车的车险每年要大到几万块。那么你的车险每年都用过吗？难道不出任何事故就是白买了吗？有的朋友的车在路上趴窝了，然后自费叫了拖车到修理厂修车，花了几百元的运输费。今天我们就来汇总一下，到底保险公司都有什么样的服务。首先，免费搭电，对于电瓶状态不太好的车，或者是寿命快耗尽，或者是保养不太好的车，很有可能呢是在驻车用电后发生没电的情况。另外还有忘记关车灯和车内照明灯的朋友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细心的朋友会说，我在车里放了搭电线，不过用搭电线自救的前提还是需要另外一辆车配合的，在实际情况中呢可能就尴尬了。这个时候我们要给保险公司打电话，是免费搭电的。第二点，免费拖车，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朋友的例子了。那如果我们的车辆因为机械故障或者是碰撞后已经无法正常行驶了，那么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提供免费拖车服务的，这要比自己找拖车救援省下了几百元的费用呢。一般来说，100公里之内的拖车服务呢是免费的，当然不同的保险公司对于免费拖车距离规定可能也有所区别，或长或短，但对于城市紧急救援也是足够用了。大城市中心到郊区折返也不过100公里，拖到修理厂是完全不用额外花费的。当然如果是您身处偏远地区呢，又要去指定的 4S 店和修理厂，超出行程就要按市价来给拖车结算服务费了。除了刚刚那种情况呢，还有一种拖车的方式叫做吊装救援，也就是俗称的整拖。对于四驱车辆和一些行驶机构损坏的车辆是不能采用常规拖车处理的，需要专用的吊装拖车进行运输。所以在发生事故或者是故障的时候呢，一定要描述清楚自己的车型和现场情况，特别是四驱车型和底盘高度较低的车型。如果由于信息沟通不完全导致派来的救援车无法完成救援，那时间损失也是挺大的。还有一些简单的故障，保险公司也是可以免费解决的。其实免费解决简单故障这一条呢，虽然不是说是噱头服务，但是用上的机会也不算太多。因为过于小的毛病不影响车辆正常行驶的话，车主一般不会在原地等待救援服务的。影响行驶或者是比较严重的故障，由于涉及到车辆备件、维修方法等具体问题，也不是救援车辆过来就能很快修好了的。最常见的影响车辆行驶的故障就是轮胎被扎煤气、爆胎，保险公司除了简单的维修，还可以帮忙免费换轮胎，只是会多付出一些等待的时间。那当然了，提到的免费帮忙换轮胎呢，可不是免费要送您一个新轮胎。不过话说回来啊，这项服务呢，主要针对一些由于车辆自救知识匮乏、没有力气的柔弱女子，因为现在大多数家用车呢都是有备胎的，基本上千斤顶都是出厂的标配，自己动手把车支起来，拧几个螺丝就能解。 解决的事儿，要比干站在那儿等救援要快多了。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免费的，就是免费加水。水是防冻液的俗称，防冻液出现亏损之后呢，仪表上会亮起提示灯。如果是冬天还好，夏天的话弄不好就开锅了。一般来说，防冻液液位过低会有两种情况，一个是长时间保养不到位，或者是没有关注过防冻液这个东西，时间长了液位亏损到一定程度；二呢是水泵或者是冷却系统的零部件渗漏造成的液位低。对于第一种情况来说呢，可以原地叫保险公司等待救援，提供免费的补给防冻液，加上之后就能解决问题了。那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的话呢，渗漏的不太严重，也可以使用免费服务，之后尽快开到修理厂检查冷却系统。如果渗漏的过于严重的话，加上了再跑几公里就要报警了。还是建议您直接使用上面写到的保险公司免费拖车，别因小失大了。免费送油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太常见啊，在加油站密度比较高的城市中，此种情况是不多见的，但是在高速公路以及特殊情况油耗完了的情况下无法行驶还是有可能的。比如您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燃油灯报警了，继续行驶到30公里后的一个服务区，却发现加油站暂停营业，那个时候很多朋友可能都是崩溃的吧。那遇到这种情况呢，可以打电话让保险公司免费送一桶燃油，这项快递呢是免费的哟，只需要付燃油费就可以了，还算是比较实用的一项服务。要知道就算是自己千辛万苦地跑到加油站也是可能无果，因为部分加油站严禁向个人出售散装燃油，部分可以出售散装燃油的加油站也需要相关单位开介绍信。当然了，如果部分地区的加油站如果规定完全不对外售出散装燃油的话，那么保险公司呢也是没办法提供这项服务的，还是需要派拖车将您的车拖到最近的加油站加油。最后一个呢就是免费年检，之前车险公司还会提供一些跑腿的服务，比如车辆年审业务，上门取车，年审还车，能省下车主不少的时间。不过据了解，这项业务的使用率其实并不高，因为现在的新车呢都是6年后才需要到检测厂的。不过有呢总比没有强，在这里普及一下，也是想让您了解一下还有什么样的免费服务。主流的保险公司呢都会包含以上的增值服务项目，除了理赔维修费用之外呢，在车辆使用上也可以用到这些小的保险。以上就是今天新星车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Well, I'm still driving my daddy's van, my soul in the sky and my head in the sand, chasing a dream that withered long ago. Got aches in my back, aches in my heart, and when the music ends, the hurting starts, 'cause there ain't no freedom on an endless road.And I say, oh, Lord, I'm running low. So I'm coming home to you. I'm coming home with the next sweet sunrise up on high. 'Cause I'll be dead before I die. Sticking around's what makes you strong, 'cause love is more than just a new romance. Now I ain't the boy you knew before, so when I end up standing at your door, I'm hoping you'll give me a second chance. And I say, oh, I'll be dead before I die if I'm if I'm on my own. So I'm coming home. Give you every piece of my heart, I promise, girl, I give you all of my love. I can't give up, no, I won't stop until you come back home. You just gotta believe me, baby. They say that you don't know what you got until it's gone. Is it too late for me to try to clean up the mess that I made? 离开我走，你残忍杀了我的温柔，我不。